深深的难过，分手的那一刻，天空都要哭了，只能束手无策。我突然明白你曾对我说的话，当时的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。那骄傲与冷漠不是真正的我，其实我很懦弱。最后的约定，彼此只留下背影，然后就互相的安静，直到彻底的忘记，绝不转身的决定，独享自己的生命。深深的难过，分手的那一刻，天空都要哭了，只能束手无策。我突然明白你曾对我说的话，当时的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。那骄傲与冷漠不是真正的我，其实我很懦弱。最后的约定，彼此只留下背影，然后就互相安静，直到彻底的忘记，绝不转身。